第二十一天，运动。伊万，今晚有事吗？ 我要看学校的篮球冠军赛。 哪个队对哪个队的？ 新闻系对计算机系。 听说两队的实力相当，看来今天会有一场精彩的比赛。 上星期外语系和化学系的比赛也很精彩，比分是70-68。 外语系以2分的优势淘汰了化学系，名列第三。 比赛开始了， 加油新闻系，加油。 新闻系的攻势不错， 可惜防守太差。 计算机系那个穿28号球衣的球员状态很好。 现在场上比分是18-10，看来新闻系要加强防守呀。 新闻系要赢这场比赛很不容易， 计算机系的进攻和防守都非常好。 看，计算机系的主力因为犯规而被裁判罚下场了。 现在比分是30-27， 计算机系的主力被罚下场， 现在是新闻系反击的最好机会。 上半场结束了， 没想到新闻系在最后的2分钟投了一个3分球，两队打了个平手。 伊万，你看 NBA 吗？ 我经常看。火箭队好像有个中国人。 是的，他叫姚明，中国人都叫他小巨人。 你最喜欢哪个体育明星呢？ 迈克尔·乔丹。你呢？ 刘翔， 就是雅典奥运会时田径110米的冠军，是吧？ 是的。 那场比赛真是印象深刻，谁也没有想到来自亚洲的刘翔会获得冠军，还打破了奥运会纪录。他是中国人的骄傲，期待2008年的北京，也是奥运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。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叫福娃，5个娃娃的名字分别是贝贝、晶晶、欢欢、莹莹、妮妮，意思是北京欢迎你。这次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，好运北京。 短语和词组。球类运动，篮球、足球、网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冰球、曲棍球、保龄球、高尔夫球、橄榄球、田径运动、短跑、长跑、游泳、花样游泳、体操、艺术体操、跳水、射击、击剑、拳击、跆拳道、柔道、摔跤、马术、金牌、银牌、铜牌、冠军、亚军、季军、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奥林匹克运动会、奥运会、亚运会、冬季运动会、冬运会、运动员、队员、球员、参赛选手、裁判、教练、观众、比赛规则、比赛成绩、世界纪录、赢、输。